这就开始了。 喂， 喂， 电视台吗？ 电视台啊，您找谁呀？ 认识贾伦吗？ 贾伦 啊， 不认识。 啊，不认识 啊？ 那我让你今天认识认识。 你要打架呀？是怎么着？ 不是，我问你们想要头条新闻吗？ 这头条新闻谁都想要啊。 哦，那我问问你啊， 啊， 狗把人咬了算新闻吗？ 狗把人咬了， 嗯， 这算什么新闻呢？报纸上天天有这事。 那要是狗把贾伦咬了算新闻吗？ 也不算。 那要是贾伦把狗咬了算新闻吗？ 贾伦把狗咬了 啊， 算， 算吧， 算。 贾伦不单要咬狗 啊， 还要和老虎接吻呢。 别把老虎再传染上狂犬病。 哎，您怎么说话呢？这儿 不是哪有这事儿啊？ 哪有 啊？ 明天上午十点，贾伦将在动物园和老虎进行一回零距离的接触。我就告诉你们一家儿，千万别外传啊！ 这事儿还挺神秘的啊。 来，广播电台吗？认识贾伦吗？想要头条新闻吗？ 还这套词儿。 告诉你们，明天上午十点，贾伦将在动物园和老虎进行一回零距离的接触。我就告诉你们一家儿，千万别外传啊。 这就又通知了一家儿。 喂，鲲鹏网站吗？认识贾伦吗？想要头条新闻吗？ 你贫不贫呢？ 喂，认识贾伦吗？啊，认识。什么？贾伦是你儿子，我是你大爷， 怎么骂上了？ 哎呦，爸呗，我怎么把电话打您这儿来了？ 嗨，你等等，你这电话怎么逮谁给谁打呀？ 要想出名，你就得这么打电话。 哦， 告诉你，一冒烟儿，我也要红了。 对，你也该出锅了嘛。 懒得理你，哼，等我红了， 啊， 我挣大钱，我吃好的，哼。豆浆，我放两勺糖， 放两勺糖还不是豆浆吗？ 我三轮 啊， 我后头加备胎， 这什么形象啊？ 我买房， 嗯， 两室四卫， 你要那么多厕所干什么呢？ 我拿俩改书房啊。 那你直接买四室两卫好不好啊？ 那不成，厕所改书房有奖啊。 这有什么奖啊？ 那才叫真正的书香门第。 我看你这是满屋臭气，嗯， 懒得理你， 嗯， 等去的时候 啊， 我带上仨汉堡，我再抓把猫粮。 等会儿 啊，嗯， 还带猫粮干什么呢？ 哎，给老虎准备的呀， 嗯， 万一打不过他，拿这能贿赂贿赂他。 老虎可不吃这套， 不管那个，全是猫科动物。 哇， 然后我再穿上一件防弹背心。 你还穿防弹背心干什么呢？ 万一让老虎咬着了，他一觉得硌牙，不就松嘴了吗？ 哦，说这么热闹 啊， 你也怕死啊？ 多新鲜啊！咱是为出名， 嗯， 不是去送死。 哦， 万一 啊， 待会儿让老虎给咬死了， 你也就出名了。 能出名吗？ 能。 那有花环吗？ 有花圈。 有媒体吗？ 有遗体。 你盼我点好行不行啊？啊， 嗯， 我告诉你，我死了对你都有影响。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死了 啊， 你给谁捧哏去？ 我跟你丢不起这人。 哎呀，还丢人，高兴的我一夜都没睡着啊，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打辆车就奔动物园了。 你去那么早干什么呢？ 万一媒体走到我头了，不就晚了吗？咱们， 哎呦，人家没你急。 来到狮虎山头了，一看坏了，一人没有啊。 我就说来早了吗？ 早。 嗯， 没过一会儿，晨练的遛弯的都往这儿靠拢。我一看，我出名的时候到了。 是啊， 一翻身我就下去了。 你真跳下去了？ 脚一落地又后悔了。 后什么悔啊？ 我带那猫粮落上头了。 你说你可想什么呢？ 我不是净想着出名呢吗？ 再者说了， 啊， 你这么跳下去，别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 再说过了一位老太太，我说大熊的呀，可真亲戚呀，一大早的就扫上来。 你看人误会了吧？ 我说你什么眼神啊？我有扫帚吗？我就扫地啊。我告诉你，我是掉下来的。 你是跳下去的。 哎呀，94年姜昆就来了这么一手，咋还练这个呀？ 我就说不新鲜了吧。 这大熊的呀， 嗯， 这下头就你一个人啊。 可不就他一个人吗？ 我心说了，想带你一块下来，有那胆吗你，啊， 你跟老太太叫什么劲呢？ 大熊的呀，你可别动啊， 嗯， 那老虎可出来了。 真出来了？ 我这么一抬头 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只老虎趴得离我10米远的地方，俩眼睁瞪着我呢。 哇，